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与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愿有人如你一般，似清风明月，踏碎满天星河。 愿有人像我一般，读你，看你，将你写成歌， 用柔弱的肩膀担起半壁江河，岁月未放过你，而你又何曾饶过岁月。 Her Story， 与我一起聆听你的故事，你的歌。 2015年8月10日23时许，朝阳警方接到中国传媒大学保卫部报警，称校内学生周某某失踪。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展开工作，于8月11日凌晨将嫌疑人李某某抓获。经询问，李某某对8月9日强奸周某某未遂、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7年10月31日，北京高院对中国传媒大学女生遇害案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李某某的上诉，维持北京市三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的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报请最高法核准。 张莹莹，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2017年4月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交流学习，6月9日在签租房合同半途中失踪。6月27日已经找到张莹莹失踪前乘坐的汽车，并逮捕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以绑架罪对该嫌疑提起指控。2018年1月15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乌尔班纳郡联邦地区法院接收了张莹莹失踪案控辩双方的审前动议。1月19日，美国司法部决定张莹莹案嫌疑人将被以死刑罪起诉。 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前一段时间，一只猩猩的头像风靡了票圈。 是是是，我们办公室副主任头像前两天刚看到，很可爱。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后知后觉，所以说我就一直本来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感觉一觉醒来一夜之间，好像几乎一整个微信群的人全都换成了这个头像。 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给我惊呆了，我说这怎么了呢？ 我后来看到，就是我的副主任在朋友圈里发了，是一个梗，算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说有一只猩猩，他的好朋友早上来的时候呢，带来了7种惊喜早餐，分 别是巧克力派、芝士、巧克力糖、面包、炒饭、牛奶还有香蕉。哎呀，说的我好饿呀。然后你觉得星星最应该先开什么？ 先开什么？开口吃下去，等什么呀？不过我看就是朋友圈里好像有人回答是先开门，然后我当时看到答案觉得挺对，但是好像这个答案也错了。 对，事实上呢应该也是先开口，但不是开口吃，因为你吃不到，是开口问。就大家本能反应应该会是说有人敲门，第一句问谁呀，对吧？从小五年级的时候，不是五岁的时候，家里人就已经开始在教了。 是的。 然后这个问题呢也给我们各位女生，其实也包括男生在内，我觉得还有包括各种在学校里走的那个小学生们小朋友们也要注意哦。如果有人在敲门的话，一定要第一句问他说你是谁，然后如果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答案，或者是给了你非常不安全感的答案，那一定要通知自己的家长或者通知自己的朋友。从一个脑筋急转弯到我们的生活，女性作为一个社会上我们经常会被提到的需要保护的群体，那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这个就成了我们不得不谈的事情。 没错，其实这只是一个脑筋急转弯而已，可能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几乎占了朋友圈半壁江山的星星头像，我觉得一定是带给我们很多反思的。结合近些年来频频被报道的女性独自外出中遭到的各种不幸的新闻，我觉得安全意识这个词是近年来频频被提起的。 对， 从一个脑筋急转弯到生活，女性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女性自我保护的那些事儿。 对，就是说女性作为我们社会群体之中一个每每当提到保护我们总会提起的一个群体，比如说那最开始我们有三八妇女的权益节，但是当然相对应的我们也有女生节还有男生节，然后也出了很多。那可能这又要戳到我很害怕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当一谈到女性要被保护的时候，似乎有点政治不正确啊，就是大家都应该被保护啊，为什么只有女性？但事实上我们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且包括近些年来，我不知道就是确切数据啊，但是从我们了解到的被报道的这些事件来看，其实遭遇不幸的大多数都是女性。所以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女性会容易受到伤害，会遭遇到这样的事件呢？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来讲呢，跟生理因素是分不开的，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案件里，往往受害者是女性的时候，她一般是打不过那个实施犯罪的人的，首先很直接。 对对对， 生理构造就决定了我们相对而言更可能会受到伤害。那其次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会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地位，虽然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但是一般相较而言，你想一个1.85米180斤6块腹肌和一个1.85米100斤6块腹肌的女生，你肯定还是我觉得会就是女生受到犯罪的可能性还是更多一点。 你看就包括咱们之前介绍的两则新闻，一个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女硕士，都是女大学生嘛。 对， 所以说我觉得可不可以，就是可不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可能作为女大学生来说，你没有太接触到社会，然后你周围的环境都还是比较安稳安定，然后也都是比较善良的人。 对，善良。 所以对，所以你在独自外出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周围的环境是比较安全的，然后你可能会带着更多的善意的目光去看你周围的人，但是你周围的人不一定完全是以善意的目的来接近你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容易遭受到一些不幸，一些伤害。 包括我之前看到很多，因为我们北语女生比较多嘛，有这样的保护小贴士，就是他们很多人会利用女生的可能相对而言更加丰富的同情心，相对而言更加温柔的这样的性格，比如说会在门口放那个孩子啼哭的声音，包括会有老奶奶老爷爷说啊，这姑娘请不要怎么走，对对对，然后就带到一些非常阴僻的这样的角落来实施犯罪，这些都是可以说是 我们可以想得到的一些常见的情况，是利用女性相对而言更加丰富的特质来做的一些手段。 嗯，但是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一些就是这些突如其来的，然后遭遇的一些不幸，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未必是陌生人。 是， 就拿之前那个江歌案来说吧，其实陈世峰是他好朋友的男朋友嘛，等于说而且都还是留学生，应该说我们应该是比较熟的。对，所以说其实在有的时候你身边的人更可能是伤害你的人，这就涉及到一个亲密暴力这样一个概念。 是是是，就包括像我们会听到很多案例，包括大家可能也会查到很多数据，在强奸案中，我们现在单指是男对女的强奸案，有70%以上的案件是熟人作案，其中不乏你认为的是和蔼可亲的邻居，有可能是德高望重的老师，也有可能呢是要给你发工资的上司，甚至是有你和你有亲属关系的人。这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看到但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对，那么什么是亲密暴力呢？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亲密关系暴力指的是亲密关系中任何造成身体、精神、性伤害的暴力行为，包括人身伤害、强迫发生性行为、强迫拍摄不雅视频或者照片、辱骂、威胁、恐吓、跟踪、勒索、监视等等。这些暴力往往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任何性别，但是还是以年轻女性中的受害者居多。 对，其实我们也能从现在的报道比例上来看到，就是甚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报道出来的受害者呢都是女性。 对， 但在这里其实我也有在思考一个问题，包括之前在知乎上找各种各样的事例的时候能看到啊，男性受害的比例呢没有报道中的那么少，但是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报道出来的男性受害的比例居多，包括现在在法律中男性被强奸仍旧是不被不在法律里面的，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 然后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就是亲密暴力，其实我从江歌案这个事情上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江歌的好朋友来说，就是她的男朋友已经开始跟踪你了，然后各种威胁你了，到这种程度了，然后你却还跟他来往，在明知道有危险的情况下，然后让你的朋友帮你躺枪帮你挡刀。其实这个我们先不说他这个行为的好与坏，但是我们一定要说亲密暴力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就是没有闹出人命，就息事宁人，或者说什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然后包括很多男性可能认为就是女性是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所以要一定给她惩戒怎么样的，包括外人会觉得这是你们亲密关系两个人双方就是自己的事情，不需外人来干涉。因此来说，就是这种亲密关系暴力的这种行为往往得不到遏制，而且得不到什么样的真正制裁。我觉得 对，就像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微博热搜频频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我们一会首先提到婚内强奸，二呢其实就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前不久也是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呢在对待更多的亲密暴力问题上，大家能够更加理性，或者更加站在公正的一方来看待这个事情。 对，所以由于在亲密关系中人们缺乏对暴力知识的了解，会低估自己未来遇到的更严重的伤害，比如说致残甚至死亡。 是的， 所以说不管他是不是我们爱的人，不管他跟我们是不是熟人，首先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我们再谈我们的关系。 对对对，就首先你了解尤其我之前在那个和我的女性朋友谈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个姑娘尤其是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戒备心很强，他说他每次一个人出行的时候就有一种总有刁民要害朕的心态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在更多的时候来有这样一个心态来保护自己。 对，其实但是你说我个人觉得有时候光有就是这种保护意义其实是不够的。你看前一个那个视频，那个有一个女生，她本来是要出门，然后猝不及防的被邻居的男性 就 要拽到门里。 对 对 对对，我看到那个。 对，其实你看她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在乎自己的安全，其实她就是正常的，就是正常的生活， 飞来横祸， 没错。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独居情况下应该怎么样自我保护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对，首先呢，当然第一点，多挣钱买好房。 嗯，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有一个更加优秀的小区呢，它包括的不仅仅是舒适的住宅区一个生活环境，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安保措施更加完善，包括它现在像很多像电梯必须得刷卡啊，包括现在更加高级的已经进化到类似于指纹或者识别面部。 对的， 其实对于保护我们自身安全都是有更加好的方面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重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发票快递单，并且不要向周围那些人就是过多的透露我们一个人在居住或者怎么样的，包括我们可以在家里边放置少就是放置日常的男士的拖鞋，然后那种以直男癌的审美买一套什么篮球服啊之类挂在阳台上，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对别人来说也有一个警示作用在，我觉得。 对，是有的，因为很多犯罪者他在犯罪之前呢，也要类似于考察吧，这个样子，他也会看啊，比如说经常观察的这个小区里面哪位女性是常常会独自进出的，那他们也会看阳台这些可以暴露在外人视线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作为对自己的保护，可能也需要有这一方面的一个预防措施之类的。 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女性如何保护自己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说接下来我和心雨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些女性保护自己的小贴士给各位听众。 好的，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最多的报道的就是当我们需要跟歹徒搏斗的时候，这个其实非常怎么讲，其实我觉得第一反应是要跑，就是你抛弃你的财物，包括很多时候你要抛弃一些身外之物，然后能跑多远跑多远，以最快的速度逃出歹徒的视线。 对， 但是当没有防备被歹徒按到僻静处的时候，首先要保持头脑冷静，趁其不备的时候踢腿，用膝盖击其裆部，包括你身边如果有沙土石头尖锐的东西，刺他的眼部鼻部太阳穴，然后迅速逃离，千万不要试图跟他来一套军体拳。 是的是的， 是吧。对， 然后包括我们在求职的时候，女性在求职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了解应试公司的声誉再前往。 对， 不要盲目的就听信别人去前往，包括如果在电梯内受到侵犯的话，一定要就是首先女性最好是独自搭乘电梯，一旦发现有同乘者然后不怀好意企图侵扰的时候，一定要马上站到电梯的控制键旁边，摁下所有楼层的按钮，这样电梯会在每一层都停，然后就增加了被人发现然后获救的可能性。 对对对，然后还要提到一个问题，是一个我非常悲伤的问题，就是喝酒要适度。我之前有听过很暖心的故事，就是有姑娘在上大学之前呢，父亲带她到酒吧，就说你就敞开了喝了，后来敞开了喝之后大概喝到一个度，然后那个最后他爸爸把他带回家跟他说，你记住这个量就是你以后最多能喝酒的量，你以后在桌上只能喝这么多的量，再多你就一口都不要喝了。这个是当时很暖心的故事。那对于我这样 real 半瓶就上脸的人，真的在酒桌上还告诉大家一个就是拒绝劝酒的小技巧，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能喝酒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想喝酒，对，我是酒精过敏，第一口千万不要喝，就是不管怎么劝，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不能喝酒什么什么，第一口绝对不能喝，只要你这就是一开始保住了，后面也没有人会再劝你。但如果你一旦张开酒喝了第一口，那就后面就是真的就劝就真的很好劝，所以量力而为。当然就有的可以就喝倒对面一片汉子，然后依然威风屹立的，我觉得是很帅，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是千万不要酒后失态，也千万要防止一些伪君子借酒对你非礼之类的事情。 然后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快递， 是， 然后尽量让快递员投递到小区门卫处，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放在门口，然后确定对方走了，然后你再开门再牵车或者你再下楼。 对，包括我觉得咱们健联宝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如何防止歹徒强暴，就是步行的时候一定要走靠近路的那一侧，然后哪一边靠近路就要把包背在哪一侧。其次是如果孤身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步行的话，尽量不要随身携带过于贵重的财物和现金，以免被 叫什么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啊、哦、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包括我们等大家以后都有钱了，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车，是不是、 嗯、 我们上车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监控录像里面女性因为独自乘车而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飞来横祸算是。所以我们首先上车要系安全带，然后要一定要记得锁车门，并且在路中间如果有遇到就是需要你敲玻璃让你摇下车窗甚至让你开门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警惕，或者是一定要就注意身边有没有警察之类的可以寻求帮助。那最后要跟大家提的一个醒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以上说到的所有贴士你永远都不需要用到。 嗯， 当然如果就是我们一定要往不得不防嘛，有的时候有最坏的情况的话，我个人是建议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当大家需要独自一个人，不管是出国还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还是哪怕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要随身携带避孕套，这样在不法分子试图强奸你的时候，你可以在最后一步最大可能性的保证你身体不受到更多的伤害。同时呢，避孕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隔绝疾病的这样一个媒介，也就是如果你有遇到携带艾滋病并且有报复社会倾向的人的话、嗯、你也可以隔绝疾病的传播。 是的，那么女性自我保护的小贴士，我和心雨就传到这里了。然后想后续有了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的推送，我们也会在下面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女性自我保护的小贴士。 对啦，那么本期 Her Story 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对女性保护这个话题有更多想要表达的，或者是你有更多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语广播台、喜马拉雅 FM 电台、网易云音乐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在本期推送下面留言，那如果我们看到了呢就会做及时的回复。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本期导播张金明、采编冯雨谦、宣传高李敏，我是主播徐新宇， 我是主播王文琪，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喜欢的玩具，我想买它，可是钱不够，于是啊，我就努力的去存钱。可是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涨价了，所以呢，我就更加拼命的存钱。等到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去看，发现它已经被买走了。希望不会在垃圾堆里看到这个玩具。不然的话，我依旧会把它捡起来吧。说来也奇怪，有些人啊，相识10天就能谈恋爱，相识70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好几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好多年，却都没能在一起。还有一些人啊，在一起了好多年，却依旧没能走到最后。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吧，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了

哎呀，瞧瞧你，瞧瞧你，饿得连吃冰都那么兴奋了吗？谁说冰岛只能吃冰的啦？冰岛的美食永远离不开大海，冰岛当地有各种特色的熏鱼，三文鱼的味道就很好，还有的就是熏鳟鱼，这两种特色的鱼就是来到冰岛必须品尝的美食，错过了这个美食就相当于错过了整个冰岛。 作为资深吃货，我怎么会只吃冰呢？我要吃冰岛的羊，冰岛的羊肉是非常好的，当地的羊都是自然放牧的，并且也没有喂过羊饲料，因此那里的羊肉吃起来非常嫩，并且羊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红酒炖羊肉是当地最有名的一道羊肉菜肴，可以去当地的高级餐厅品尝到。 吃完了羊肉，千万别忘来一杯奶酪甜品，当地的奶制品品质很好，而且都是用自然养殖牛的牛奶制作而成的，用脱脂的羊奶、牛奶和水果一起发酵，就是一道最好吃的美味。我们可以去那里的购物街奶酪工厂品尝到这种美食。 那还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我们快出发吧。 Dark, same old empty feeling in your heart. Cause love comes slow and it goes so fast. Well, you see it when you fall asleep, but never to touch and never to keep. Cause you loved her too much and you dive too deep. Well,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走完了冰与火之地，我们要转战南美了。 这里阳光灿烂，鲜花盛开，能歌善舞的人们在街头伴着爵士乐唱唱跳跳。 两周后，雪茄、朗姆酒、老爷车都在等你呢。 世界那么大，下期再见啦。 峭壁， 悠扬和思凡一直在等着你， 听我们的声音飞向无尽的远方， 降落在无数人们深沉热爱的土壤。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哪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啊，或是心痛。 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这句话应该是最近各大公众号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了。随着电影《后来的我们》热映，关于感情啊、前任、分手、遗憾类似的话题又重新受到大家的热议。 是这样的，其实刘若英跨界当导演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这部电影一上映，票房就达到了10亿，但是随着热映，也开始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什么遭遇大面积退票啊，被吐槽 PPT 电影啊，什么台词生搬硬凑之类的，很多不好的声音都出现了。 其实这部电影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文艺片的类型，从一开始宣传的时候我就还挺关注的，也看了很多的剧照介绍啊，包括它的宣传片和一些路人的一些采访。其实这些在我心里面可能不那么美好的结局会让我牵扯出一些自己的情绪，可能会莫名的难过，或者说就沉浸在他们的难过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吧，这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电影的代入感吧。 是， 就是很好的表达真实的情感，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入那个情景。比如说我经历了512大地震过后，每次看唐山大地震，就会对里面那些生离死别的场景有一种很难受的心境，就能勾起一些回忆，还有一些同情吧。其实我觉得我们观众抛开专业，从艺术影视上去评价它的话，电影能打动你或者勾起你的回忆的点就已经足够了。至少你没有只是去单纯的看了一场电影，或者就听了一个故事，至少还产生了一种内心的一些小想法或者感情，或者说回忆吧。而这些想法啊，还有就是那些感情啊或者回忆，往往都是我们平时最容易忽视掉的。 是， 重新认识他们，也就是在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吧，甚至有可能还会有所升华。 对啊，所以即使是会有质疑，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但这些都不妨碍它确实是一部可能比较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 嗯，的确 有一些会真正的触动到你，让我们内心产生共鸣的一些点。 没错，是这样的，就像之前热映的前任三一样。 嗯，对， 这就是大概很多人为什么看完过后就会说，我觉得那就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那就是说我。 是是是， 这些会大火的东西不一定在技巧或者演绎上有多么的出众，其实大家欣赏的就是那份真挚的感情。 没错，其实这里面除了小小和建青之间的爱情，很多人放不下的或者说感触比较深的，还有就是林爸爸对于亲情的一些淋漓尽致的表达，他自己的一种诠释，还有他对生活那种深刻的理解之后的那份平静和睿智。他在给小小的信中说道，缘分这事儿呀，只要不负对方就好，要不负此生太难了。其实这一点呢，也是我特别感慨的。 的确是这样啊，缘分这种事谁也说不清楚，不可能在我们遇见的时候就看得到它的未来，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得在顺其自然的时候也要勇敢的出击，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吧。不管结果是什么，至少自己努力过。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相信命运的人，每件事的发展我觉得都有它自己的道理，总会有个结果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认了，前提就是我认真对待过了。不管结果的好坏，过程精彩难忘，或者能有所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了。 准备这个呢，我看了好多类似的话题的分享，在一个采访里面看到，刚刚分手的女孩叫嚣着诅咒前任一辈子找不到另一半，一个人孤独了很久，却最终埋怨当初的时光太短暂，又后悔分开的时候没能好好祝福。 是的，很多分开都是因为矛盾，这些产生的矛盾让我们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只牢牢地抓住了那些矛盾的点，最后争吵不休呢，就一拍两散。 但是冷静下来，女孩对着镜头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浪费在一个人身上，但是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相反，回过头来会发现，这当中的所有点点滴滴都是最难能可贵的回忆，有好的开始也应该有好的结束。现在我 我只希望他一切都好。另一个女孩说，他们分手其实是一种理性的方式，男生出国了，离开前两个人拍了一组婚纱照。他说，所有人拍婚纱照都是为了在一起，而我们拍了最后一组照片是为了好好分开。 对啊，前阵子因为电影《前任三》而大火的歌曲《体面》就讲到啊，分手应该体面。其实关于分开，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更加成熟体面的处理方式，很多关于这个的故事，比如放七书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就显得很潇洒放手，这也是大方的祝福嘛。 没错，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卓文君的故事不也是这样吗？其实卓文君当初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嫁给司马相如，但是司马相如文明显达衣食充足之后，却日沉醉在声色犬马当中，把他结发妻子抛到脑后，最后居然会产生了休妻纳妾这样的想法。所以有一天呢，司马相如给妻子送出了一封13个字的信，信中写道：12345678910000。聪明的卓文君读后泪流满面，一行数字当中唯独少了一个意，无意即无意，白头吟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于是他也写了一封白头吟，其中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潇洒回应，这是他最后的尊严和气度。他最清楚，没有了爱，女人也还是要活下去，但如果不要尊严的活着，死缠烂打的求负心人不要抛弃自己，那样活着可能比选择离开更加痛苦。 不是说好一起到白头， 也说过不会等太久， 就算真的不能有，以后还是可以化作泪伴你流。我们说好一起到白头， 我们常常说爱是克制，是成全，最成熟的爱情其实就是带着彼此的祝福走向更好的未来，去追求各自想要的人生，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本来想着以后， 后来的我们还是不懂为何分开，后来的我们责怪时光太短， 后来的我们终能坦然放手潇洒离开，后来的我们终于不再偏执，能笑着说出那句祝福。 有朋友说，所以后来的我们主题曲不是后来，而是我们。那首歌里唱到，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